传来那首熟悉的歌，

没发生过，爱又能爱多久？不怪你泪流，因为看不透那聚散离别的痛，只因为情会冷，爱会破，拥有不是永久，要走的不必强留。你想要爱多久？不要再等候，等心碎以后。何苦让思念折磨？他给了你什么？是欢喜或难过？ 已经五点钟了，快要下班了，努力再冲刺一下，不要偷懒哦。我是潘玮柏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。